北京时间9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我们互动。 面对浩瀚的宇宙，探究蓝色星球的秘密；面对历史的演变，追寻文化传承的脉络；面对纷繁的世界，发现撬动真相的支点，带你找到更好的自己。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各位收听北京故事广播正在播出的知识开讲节目，我是刘莎。今天是知识开讲节目在2022年第一次和听众朋友们见面，新的一年已经来临，刘莎首先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新的一年来临了，知识开讲节目的播出时间也有一点点的变化，在节目的一开始先做一个简单的介绍。2022年知识开讲每周播出3次，首播是在周六的9点到9点30分，两次重播分别是周六和周日的10点到10点30分。每个周末我们一起分享不同领域的丰富知识。新媒体时代，人们往往花费大量的时间通过互联网获取很多关于是什么的知识，但是这些客观知识却与以思考、理智、判断为特点的知识相去甚远。以碎片化阅读构建的知识体系很难锻炼人们深入思考的能力，而阅读经典伟大的著作，倾听前人积累的具有普世意义的智慧，才能培养真正的思辨能力与批判精神。今天知识开讲节目播出中国阅读大讲坛，阅读与经典同行，邀请王玉光教授就经典阅读是如何帮助人们培养审美与建立价值观这个话题与各位分享他的看法。主讲人王余光，历史学博士，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教授，教育部高等学校图书馆学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中国阅读30人论坛成员。本期节目内容由首都图书馆首图讲坛提供。首图讲坛是首都图书馆的大型讲座，下设多个系列，甄选试点，挖掘内涵，积极传播灿烂的中华文化，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精彩。中国阅读大讲坛是首图讲坛的文化分享活动，在专家学者的领读下，希望越来越多的人能够与书结伴，让阅读铸造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阅读与经典同行，欢迎各位的收听。在下面的时间当中，王玉光教授首先介绍的是如何理解经典，以及什么样的书才能够称之为经典。 这个问题是有争议的，大家有不同的观点。一般来说呢，我们说一本书它称之为经典的话，我们往往是说它是一部有价值的著作。但是这种有价值的著作呢，这种价值的认定，每个人他是有不同的这种价值体系啊，所以他对一本书也是有不同的。我曾经在一篇文章里曾经对这个价值呢，我给了他几个要素。一个方面，我认为呢，就是说一本书啊，它要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也就是说，这些书啊，这一本书啊，有很多人读过它，并且呢有影响力。所以呢，这是它的一个要素，但是这个要素呢，在某种程度上呢，它 它也是有不同的内涵的。比如说这种影响力，它有时往往并不来自于这本书的本身，而是来自于书之外的东西。比如说做广告，是吧？比如我写了一本很烂的书，但是我经常我给他做广告，让他产生很大的影响力。但是呢，这个影响力往往不是来自于这本书的本身，但是呢，影响力肯定是需要的。也就是说，一本书大家都没有读过，他在读来中也没有任何的影响力，我们很难说它是经典。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我们讲的这种经典的话，它应该还要具有这个时间性，经过时间的这种检验。也就是说，某些书它在某一个时段可能有影响力，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影响力在消退掉了，或者说根本就没有影响力了。因此呢，它需要有时间来检验它。也可以这样说，一本经典它需要在一个比较长的时间内具有影响力，它才可以成为经典。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我们在推荐经典的时候，往往是要跟这个书啊的出版要有一段的时间的距离，或者说一个刚刚出版的书，或者说近几年刚出版的书，我们很难称它为经典。这是第二个方面的内容，我们可以做对经典的理解。第三个方面呢，我个人认为呢，就是说经典的内容要具有广泛性。也就是说呀，我们不再讨论那些专业经典。大家知道，我们每个专业每个学科都有自己的经典，那这些书呢往往读者面比较小，它只适合于是吧少部分的做专业人士来阅读的。那么对于一般的读者来讲，大家恐怕很难读很难去读它，或者说读不懂它。那我这样讲呢，往往可能是指的是大众经典。因此它在内容上呢，它要具有广泛性，也就是说适合我们大家来阅读，适合于大众来读它。我们今天从这个历史上流传下来的这些经典著作，比如说像《诗经》啊、《论语》啊，虽然也可以说他们是带有专业性，但是更多的来讲，它是适合于大众阅读的，是吧？适合于大众阅读的。所以呢，这几个方面呢，我个人觉得，就是说一本书要有这几个方面的要素，我个人认为呢，它就可以把它称之为经典这样的书。在这上，我刚才说的，由于我们每个读者自己的这种价值判断，是吧？价值判断，或者说这种选择，啊，这种选择往往是有差异性的。这种差异性呢，在某种程度上，它还带来的一个特点，就是说我在选择读物的时候，我更强调我的个性化。也就是说，我认为某一本书有价值，或者说是经典的东西，我才会去读它。在这一方面，我跟其他的人是不同的。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讲的经典就是每个人心中的经典。也就是说，我们的选择是个性化的，那么我们的经典呢，也就是每个人所不同的。也就是说，你认为这一本书它是一部经典著作，那它就是。也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把这个称为个性化的。但是我们发现，我们每个人的选择往往是受到社会化的影响，社会化对一个人的这种在这个读物的选择上会产生很大的影响。也正因为这种社会化，它才会产生我们讲到的这种大众经典的这种现象的出现，是吧？这种现象的出现。 师父，您的知识渊博，博古通今，众私塾学堂之中，想必已经无人能及了呀。 哪儿啊，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你还没听过知识开讲吧？令为师受益匪浅呐。 哦，世上竟然有比我们学堂还厉害的，我要去听听。 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电波中的知识学堂。 我们在做事情的时候，经常会受公用主义的影响，就是在做事情的时候会想啊，这件事情能够带给我们什么，可能更去关注这件事情的结果，还有它的效用。那在读书的时候，这种影响也不可避免。比如自古以来，我们的文人为了科举考试读四书五经，所以要说读书是我们完全自主的，也不太准确。王玉光教授是怎样看待阅读中的公用主义呢？ 从总体上来讲，我们很多人读书啊，比如说是年轻人，是吧？那读书的这种公用性是不能否定的。也就是说，我读书，我为了考试，是吧？我为了升学，我为了获得学位，这些我认为都是很正常的。你刚才提到的，中国从历史上以来，比如说过去这个科举考试，是不是？那么读这些四书五经，那作为科举考试的基础，那它是必须要阅读的。但是呢，我们不否认呢、在这个读书过程中啊，一种不是说带非常强烈的这种，比如说这种公用性，比如说我们从阅读中来、获取一种比如一种这个文学艺术这些方面的，比如说一些这种熏陶啊，那么这些它能不能称之为公用性，我觉得还是可以讨论的。我们当然讲的公用性往往是指在我们现实生活中它有用，是不是？那这个是不排除的。事实上，我们很多人大多数时间在阅读的时候往往带有公用性的， 带有目的， 是吧？带有目的性，或者说我们讲的是功利主义的，这都是正常现象，这都是正常现象。其实在今天来讲，我们来讲，比如讲阅读推广，是吧？讲推广大家来阅读，事实上特别我们关注的比如说青少年，那青少年阅读它当然带有很强的公用性，比如说它为写作服务，或者为升学、为考试，这都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现象。当然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讲，我们的图书馆，比如说我们的图书馆它往往跟学校呢它是有差异的，那么学校它更加强调这种公用性，是吧？而图书馆呢往往它毕竟不是我们理解的这样的一种，是吧？一种正规的学校，虽然我们也可以把它看成是一种学校，它在培养读者阅读的时候往往会淡化这种公用性，是吧？淡化公用性就是说，因为图书馆的职责它并不是说要来考核读者的某些方面，因此呢他在做阅读推广的时候，他会从可以说我们从阅读中获取，比如说价值、我们的修养、我们的这种比如说道德水准，是吧？这些能不能称之为公用性，我们很难说。但是呢，也就是说他在培养读者一种，是吧？这种一种习惯，让读者能够从阅读中获取到在其他方面很难得到的东西。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这个对公用性呢，图书馆来讲对公用性是有所淡化。事实上呢，比如我们在中国历史上有诸多的那些藏书家，那么他们藏书，他们读书，而这些藏书家往往都是已经经过了这个很强的这个公用性的阅读之后的事情。比如说我已经考取进士了，或者说我退休了，我建一个藏书楼，那这个藏书楼它主要跟我们，比如我们这个家族来阅读，或者跟我本人来阅读，那这个时候其实它的公用性的作用在淡化了，是吧？已经在淡化了。那事实上呢，我们在我这个主持的一套书里面叫《中国阅读通史》，在这套书里我们对这个问题其实做过了很深入的讨论，就是说在中国历史上这种阅读的公用性以及和阅读的这种非公用性之间，其实呢我们每个在历史上都是普遍存在的。 普遍存在的一个现象。 世界瞬息万变，永远都有更多的未知等待着你。同流沙一起，与来自各个领域的专家相约，分享知识，传递快乐。让我们相约在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 王玉光教授在他的《中国读者理想藏书》这本书当中提到了，读书是时代需求的一种反应，不同时代的读者对于读物的选择是不同的。正如王教授所说，我们这个时代的读者其实面临更多的选择，比如在古代，读书人往往是抄书的人，因为纸张匮乏等等的原因，抄书人能够比别的人接触到更多的知识。但是我们现代的读者呢，往往没有这方面的困扰，可以去书店看各种各样的书，有很多的选择。中国的很多传统经典似乎在当代并没有吸引到一个非常广泛的读者群体，尤其是更年轻一代的读者群体。就这样的现象，王玉光教授是怎样看待的呢？ 根据我们呢，对这个，比如说对这个阅读的这种时代性的这个了解啊，我们能看到，在一个时代，这个读者在阅读的时候，他往往有两方面的读，一个就是就是适应这种时代需求的这些著作，那么是某一个时代的人呢来选取他阅读，同时呢还有这个民族啊，他积淀下来的，也就是我们讲的那些经典的东西，也是他们选择的。这些经典的东西呢，它往往并不受到这个时代的这种发展而受到影响。也可以这样说，就是说在某一个时期，读者在选择读的时候，往往呢他有这两个方面的选择，就一个方面他是选择那些就是说这个民族或者说这个啊历史所积淀下来的那些经典著作，那这个方面往往是为了给他这个给这个读者提供一个比较文化基础，比如价值观，以及和一些非常基本的，比如说审美、写作能力、阅读能力的这种能够给他提供这些基础。而这些基础呢，往往都是从这些经典中获取的。比如说，时代是发展了，比如到了21世纪的今天，我们无论从学校还是社会上来讲，我们还在读那些仍然。还有这些经典著作的这种阅读，比如说我们的教学，我们的课文里面，我们会选择很大量的像《史记》、像《诗经》，甚至包括像《论语》这些，是吧？历代非常好的这些诗文呢，选在我们的课文里面。那大家说，我们为什么要对21世纪的学生？还要教这些是吧？2000多年前的这些诗文呢？我个人认为，我们选择这些读物，是因为我们通过这些读物的阅读，能够让学生了解这个民族的，比如说一些价值观的东西，还有一些很基础的东西，比如说写作能力。大家知道，写作能力可能说是每个时代的人都需要掌握的。这样的一种能力，我们认为这些经典的诗文对年轻人培养这种写作能力是非常有帮助的。这也是我们比如说我们中小学语文课本选了相当多的古典这个诗文的原因所在，比较培养他的阅读能力或审美能力。我刚才说这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可以对我们所有的读者来讲，我们在阅读这种流行的，是吧？这个时代产生的新的东西，是吧？新的著作，那这个方面也是必不可少的。所以说，就我的观察或者说我的了解，我觉得一个时代，它在迎接这个或者说迎接或者说我们了解 这个时代的时候，我们免不了是要读那些非常时尚的读物，但这并不是说那些传统的经典就完全被我们抛弃掉了，我个人觉得不是，是吧？是这个。所以我们说每个时代这个读物的选择不同，这是刚才讲的这两个方面中一个方面，它是有一些读物它是永久的保留在这个民族中。这不光是中国，我想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它都有这些经典的著作，在每个时代它都会在流传被人们阅读。但同时另外一个方面，对它有新的选择，所以说它时代的不同，它在读物的选择上是有差异的。 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的王余光教授主讲的《阅读与经典同行》这一内容，今天就播出到这里了。《阅读与经典同行》在知识开讲节目当中安排了三个周末连续播出，今天是第一集，主要讲解了如何看待经典。在后面两集的节目当中，还会谈到新媒体时代来临，人们阅读方式改变，以及在高校当中引入通识教育，还有就是在当下社会啊，阅读经典的意义等等内容。我是刘莎，这一次的知识开讲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也请您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接下来的其他节目内容。再会，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中国，一个听到要。